宗教对世事的立场，宗教对世事的立场。我这个演讲我们会请文智慧弟兄给出。 你有踏过巴士吗？记得在九多年代的时候，我有踏很多巴士。你可以看看这幅插图。特地选这幅插图是，如果马六甲人你们在那个年代有踏巴士的话，应该不会陌生。这个大来的、泰来的巴士。那么，搭巴士的时候要最怕是什么？最怕就是踏错车。为什么呢？因为你在同一个站上车，但如果踏错巴士的号码的话，你会抵达不同的目的地。所以我们搭巴士的时候最怕搭错车，那时候学生年代就要去找我们的车牌号码，然后要问，还要再三的跟这个售票员呢确认是不是会去这个地方。你会不会看到，诶，那辆巴士的乘客好像讲到很开心啊，你就马上跟他们一起上他的巴士？肯定不会，你不会这样做，因为你随便上巴士的话你就回不到家了，还不懂带到你去哪里一个郊外的地方。是的，其实圣经已经早已预告，今天的宗教也一样。宗教虽然看起来外表 都让人觉得是较好的事情，但如果你没有认对那个巴士号码的话，你会去到不同的地方。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呢？圣经告诉我们，正确的宗教能够度过世界末日，但是如果我们上错巴士、踏错车、找到错误宗教的话，就会永远被铲除。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是不是归附一个正确的宗教呢？好，这个插图可以关掉先。那么耶稣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凭着他们的果实就可以认出他们来，就可以知道这个宗教是不是正确的。那么什么意思是果实呢？那就是他们的行为，也可以指向宗教对世事的立场。对的，他们所采取的立场就是一种行事方式。那么以下我们会去逐一的探讨，到底正确的宗教对世上发生的事，或者这个世上的政治应该采取什么立场。那以下我们会谈到三点，当然我们的根据是根据于圣经，尤其会看看耶稣怎样在这方面立下榜样，然后再审查一下我们自己所信奉的宗教是否跟耶稣所说的正确宗教的立场相符。好，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正确宗教应该采取的立场，那就是记载在约翰福音15:19。在约翰福音15:19，经文说，要是你们属于世界，世人自然会喜爱属于自己的，但因为你们不属于世界，而是我从世界中把你们挑选出来，所以世人就恨你们。是的，信奉正确宗教的人，首先在约翰福音15:19要听从耶稣的吩咐，那就是不属于世界。什么意思是不属于世界呢？我们每个人都活在这个地球上，怎么样说我们不属于这个 世界的一份子呢？那他的意思就是我们要避免干预政治。一位历史家，他叫爱德华·吉本的，他谈到当初在罗马帝国建立的时候，当时的基督徒他们也不当兵，也不封侯，就好像耶稣所做的一样。耶稣在还在地上的时候，当时有很多人很看得起耶稣，很希望耶稣表明他对世事的这个立场，也就是他们希望耶稣做他们的王。但是耶稣他有什么反应呢？耶稣采取什么立场呢？好，我们继续看约翰福音六章十五节的经文。六章十五节，耶稣知道他们要来拉住他，拥立他做君王，就再次独自退到山上去了。是的，照理由，哇，有人喜欢你，哦，想你带领他们，应该是一件很开心的事。耶稣有能力这样做，但他却在这件事上表明了什么立场呢？经文说，他退到山上，他不要做当时犹太人的王。从这件事我们看出，耶稣他拒绝担任政治的职位，因为他知道他唯一应该忠于的就是上帝在天上的王国。因此另一位作家叫马尔科姆的，他就说到这个第三第四世纪的这个所谓的基督教国，由一位王叫做君士坦丁大帝所建立的。他谈到这个所谓的神治国，他说到这个体制还没有开始，其实就已经被基督废弃了，因为耶稣说过他的王国不属于这个世界。是的，甚至连一些世俗的作家或者是历史家都清楚看出耶稣在政治事上的立场。由于这个缘故，耶稣在第一世纪的时候就训练他的门徒去传讲上帝的王国近了，而不是传讲地上的政府要改变他们的生活。因此今天的真基督徒，我们要效法耶稣的榜样，努力宣扬上帝的王国，不要受这个世界的政府或事物来玷污我们。因此在这方面，约翰见证人可以说很努力的学习耶稣，就是把王国的好消息传遍普天下，这也是正确宗教的标志之一。那现在来到正确宗教应该采取的第二个立场是什么？好，我们先打开马可福音十二章三十和三十一节。马可福音十二章三十和三十一，你要全心全意全力用全部生命爱耶和华你的上帝，其次是要爱人如己，再没有别的诫命比这两条更大的了。是的，正确宗教应该采取的第二个重要立场就是要用全部生命爱耶和华上帝，以及爱人如己的这个精神。那么怎么说爱人如己呢？在今天世界各地有许多不同的国籍或者是种族，那么我们如果对某个 国家的人或者是种族有偏见的话，就不算是爱人如己的。因为在约翰一书四章二十和二十一节，他这样劝告我们，约翰一书四章的二十和二十一节，我们可以打开这些经文。那么请留意经文怎么谈及表现爱的方式。 二十和二十一节说，谁自称爱上帝却恨自己的弟兄，就是说谎的。谁不爱自己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上帝。爱上帝的也必须爱弟兄，这就是我们从他领受的诫命。是的，经文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没有爱弟兄的就不算是爱上帝了。因为如果连能够看得见我们天天或者每几天看见我们的弟兄一次都不能表现这样的爱心的话，怎么说爱上帝呢？这个就是圣经给我们的劝告。那么我们要把这怎样把这种爱心体现出来呢？那么当我们的弟兄姐妹有困难需要我们帮助的时候，我们是否会对他们伸出援助之手呢？就好像一位姐妹，她44岁的时候得到了癌症，那么当时医生说她最多只可以活10天，是一个很伤心的消息。那么两个姐妹知道了这个雪玲她得到这样严重的情况之后，她们也很体恤她的丈夫日夜的照顾这位雪玲姐妹，所以她们就甘愿献出自己帮助她的丈夫轮流的照顾这位姐妹。那么这位姐妹虽然之后并没有奇迹般的好回来，并没有，她还是离去了，但她却活了多久呢？她不是活了10天，她是活了6个星期。那么这个雪玲姐妹的丈夫就说，这两位亲爱的姐妹很仁慈又体贴，在她的太太最后一次人生考验的时候可以感到比较舒服，然后也大大减轻了他的负担，使到他可以缓解他的劳累。由于这两位姐妹对他的太太表现的爱心，这让他看出他更信赖耶和华，也更爱整个弟兄团体。是的，正确的宗教必须把爱心化作行动，以行动表明我们真的爱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真的爱看不见的上帝。好，第三个正确宗教应该采取的立场是记载在《使徒行传》5:29，在《使徒行传》5:29。经文念到说，彼得和其他使徒回答说，我们必须服从上帝的统治，而不是服从人。是的，当然基督徒要顺服在上的当权者，就是把凯撒之物还给凯撒，我们应该遵守国家的律法等等。但是当国家的律法和上帝的律法有抵触的时候，经文说我们应该采取什么立场呢？刚才29节说，那个时候我们就必须服从上帝的统治，而不是人。但很可惜的是，今天一般上的宗教都没有这样做，他们不愿意接受上帝的统治，没有服从上帝。他们不但没有显出爱心，反而在许多国家和国家之间的斗争，或者种族和种族之间的战争，他们表明支持某一个国家或者某一个种族，他们干预政治，使到这些错的宗教成为撒旦世界的一部分。有什么证据呢？刚才我们有提到，在大约公元4世纪的时候，这个罗马皇帝君士坦丁，他要建立一个神权统治的国家。但是在一本叫做《今日基督教》的杂志，他就已经谈到，那个时候开始， 这些教会和国家就成为了神权统治的一部分了，就是说这些错误的宗教和世上的政治联合在一起。这个是正确宗教应该采取的立场吗？我们对比一下耶稣所说的话，就可以看出这一点。在约翰福音18章的36节，约翰福音18章36节，我们先读上半段。耶稣回答说，我的王国不属于这个世界。是的，耶稣很清楚的说出了 他的立场。按理来说，所有跟从他的门徒都不应该属于这个世界，更何况是要跟政治联合在一起。因此这个罗马皇帝所建造的天主教帝国并没有按照耶稣所说的话去做。那么另外一个例子是，有一个耶稣会的教士叫做伊纳西奥，他也这样说。他说，天主教试图使这个世界尽量跟天上的王国相似，这是取自波士顿环球的一个报章的一个段落。那么这样的立场是否正确呢？我们再看回36节的经文呢的下半部分，36节下半部分，耶稣说，要是我的王国属于这个世界，我的人民就会战斗，使我不至被交给犹太人。可是我的王国实在不是源于这个世界的。耶稣再次的强调，我的王国实在不是，耶稣再次的强调他跟这个世上的政治完全没有关系。因此这个今天的天主教帝国也难逃其咎。那么来到大概16、17世纪的欧洲战争，一位作家叫罗伯特的，他也说出这些战争背后的原因。他在一本书叫做《论武器与人》这本书，他谈到说，这些战争大多因为宗教而起，在大规模的暴行中，宗教分歧是最常见的罪魁，使人泯灭人性，彼此仇恨，不当对方是人。是的，很可惜的，这些宗教虽然外表看起来教人好，但是背后却去鼓吹或者是鼓励仇恨。有一位教士叫哈利的，他也承认说，我们一方面赞美和平之君，在另外一方面却歌颂战争。因此在20世纪的时候，一般宗教的领袖都支持战争，就好像这第二幅图画一样，他们在上战场之前为这些战士祈祷，希望他们可以打赢对方。但是他的敌国跟他同样宗教的也向上帝祷告，希望他们可以赢他们的敌人，以致天主教杀害天主教，东正教徒杀害东正教徒，基督新教徒杀害基督新教徒。因此在纽约时报就说到，本地的天主教会时常支持本国的战争，祝福军队，祈求国家胜利。当然其实不只是以上这几个宗教而已，世上的其他宗教他们也干预政治，参与战争。因此在以赛亚书1章15节告诉我们，耶和华上帝对这些错的宗教有什么感觉。好，我们可以打开以赛亚书1章15节的经文，1章15节，耶和华说，你们伸开双手祷告，我不会看，即使你们一再祷告，我也不听，你们双手沾满了鲜血。是的，在上帝的面前，这些错的宗教由于他们支持战争或者仇恨，使到耶和华上帝 看出他们双手欠了一大笔的血债，好像满手都是血一样，因此上帝不会悦纳这些错误宗教的崇拜。可是耶和华见证人却不一样，在世界各地的耶和华见证人非常努力地遵行耶稣的吩咐，就是不属于这个世界，不只是不属于世界而已，还很努力地把刀剑打成犁头。有一本叫做《再为暴力辩护》一书，他这样谈及到耶和华见证人，他说耶和华见证人始终如一地严守基督徒的中立，不使用暴力。是的，因此今天耶和华见证人可以很自豪地说，我们很努力按照耶和华上帝和耶稣的要求，对世事的立场就是保持中立。为什么我们会保持中立呢？因为我们知道今天世上的宗教以错误宗教已经一日无多了，他们的作为使到上帝深恶痛绝，再过不久这些错误的宗教就会面对非常残酷的结局。是什么结局呢？我们可以继续看启示录十七章十六节的经文。启示录十七章十六节经文说，你看见的十字架和野兽会憎恨娼妓，摧残他，使他赤身，还会吃掉他的肉，用火把他完全烧掉。是的，经文说的十字架和野兽所指向的就是世上的列王，世上的政府。那么他们会采取什么行动呢？经文说他们会憎恨娼妓。如果我们看上下文的话，就看得出这里所说的娼妓所指向的就是错误的宗教。那么世上的政府他们会憎恨错误的宗教，怎样对待他呢？经文说会摧残他，会吃掉他的肉，还会把他完全烧掉。意思就是这些错误的宗教再过不久就会被世上的政权给完全的毁灭，就好像这第三幅图画一样。因此为什么我们要谈到今天这个严肃的话题呢？就是宗教对世事应该采取什么立场。这是因为我们所采取的立场会决定我们会去到哪里，就好像我们在刚才演讲的起头所说的一样，虽然上车的地方是同样的上车的地方，但如果大错车的话，也许就不能抵达你要去到的地方。事实帮助我们看出几千年以来宗教和政治是不能够解决世上的难题，它不只是不能够解决人的难题，还挑起了许多的争端。因此只有基督的统治才能够为我们解决难题。上帝的王国的应许是不会落空的，因为上帝不可能说谎。今天全世界有850多万的耶和华见证人，在世界各地耶和华见证人很努力地教导千百万的人认识上帝的旨意，上帝王国给我们的希望，也决心不参与政治。既然知道这一点，我们需要采取什么行动呢？在启示录十八章四节就告诉我们应该采取这个行动，那么好使我们可以得到上帝的悦纳。在启示录十八章四节，经文说，我听见天上发出另一个声音说，我的子民啊，你们要是不想分担他的罪，不想跟他一起遭受灾祸， 就要从它里面出来。是的，请看看这第四幅图画，就好像左上角的这个人一样，当他看出事情的真相后，他决定要从这些错误宗教的崇拜组织出来，因为他不要分担错误宗教的罪。同样的，今天我们也要赶快听从上帝的警告，因为我们现在还有一些时间可以认识上帝，可以令上帝悦纳。在错误的宗教被毁灭之后，撒旦世界的其他部分也会在哈米吉多顿大战里面遭受完全的毁灭。因此我们鼓励大家现在就要采取行动，这样你和我们大家就有希望看见这个邪恶的制度结束，到时我们就可以进入上帝给我们的新世界。那么我们在等待这个新世界来临的时候要继续怎么做呢？在诗篇37篇34节邀请我们这样做，我们看这一节经文，诗篇37篇34节，经文鼓励我们说，要仰望耶和华，行走他的道路，他就抬举你，让你拥有大地，恶人被铲除的时候你必看见。是的，我们希望大家可以尽快采取行动，从错误的宗教里面逃出来，然后像诗篇所说的，要仰望耶和华，行走他要我们走的道路，这样我们就能够承受大地，有机会进入上帝给我们的新世界。好，谢谢。 好，我们非常谢谢文志伟弟兄所给出的演讲。那么下星期同样的时间跟地点，我们也会有一个公众演讲。那么这个演讲的主题是克服生活的忧虑，所以我们也邀请对圣经感兴趣的人士还有弟兄姊妹也可以前来出席聆听这个演讲。好，现在我们来到研究班课文的讨论，我们会请林清峰弟兄主持。 好，我们再一次的热烈欢迎弟兄姊妹及朋友们留下来参加我们的守望台研究班。